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友如。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喂，突发有好消息啊！喂， 有咩好消息？ 好消息要加时咧，就系啱啱就喺呢个我哋嗰个花生档饭食嘅 group 啦，就传嚟嘅。咁啊 ，share 咗段852嘅报道，就系话呢个呢个民主党终于踢呢个黄成志出党咯。 阿曹总理求人得人啦，你做咗佢咁捻耐世界咧， 有关我事？我就系知道阿边。 喂，你系第一个全香港嘅传媒喐鸠佢嘅。 唔系，咁唔系，我系第一个将佢比喻为周融啫。 哦，系。 然之后仁哥咧，即系 AV 人咧，就用咗你讲法。就去呢個記者會嗰陣時咧， 係咩 咁樣比喻佢係啦？ 用咗你個比喻咁犀利， 咪就係話佢同周融有咩分別咯？係啊， 喂何俊仁唔睇 Facebook 喎？ 咁所以即係原來咧，即係呢個仙人掌咧，係一個民主黨嘅政變計劃嚟嘅， 策反第一個咯，冇嘢嘅。 咁啊，咁啊，唔好認屎認屁啦，咁樣但 anyway 啦，咁 屌呢啲有早走早着啦， 係嘅。 你係民主黨嘅主流都要明白。喂，我都講好多次，匯點基本上係一個卧底嚟嘅，無間道嚟嘅。你數下啦，張炳良、馮偉剛、黃成志、狄志遠，如果我係佢哋嘅高層，我將當年1994、1995年嗰班匯點嘅名單全部抽曬出嚟，呢班人全部要清剿啦，學下共產黨啦。共产党点样清党噶？ 但系我觉得即系你叫做系终于踢佢出党啦。嗱，喂，有一样嘢屌咗阿欧轩先，又话排队排到8月，而家即系7月佢都唔 Q 知啊，即系当停摆啊，真系。 咁佢 咁第二样嘢就我觉得咧，我唔认为踢咗黄成志出党咧，系可以彻底将呢个民主党洗底嘅。喂，第一样嘢，喂佢走数走嘅唔单止系话佢自己公投。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嗰所謂嘅全面不合作運動。你到今時今日，即係呢個創科局啊，你前日去質問佢一樣嘢啊，佢都係一塌糊塗嘅。喂，有乜可能啊，大佬？喂，你俾個機會俾啲後生發達，邊個後生啊？啲網友問得好啊，邊個後生啊？咪仲有梁振英個仔，你仲要講係呢個幹細胞研究？喂，幹細胞研究邊個第一個落釘㗎？就係梁振英個仔啊嘛，同埋大佬個仔啊嘛，好4000萬俾佢啊嘛。 你問我嗱，我呢樣嘢我係真係一個右派嚟嘅，所謂 R&D 嘅嘢。真係留返啲私人市場去做啦，政府係做唔到好多㗎。 唔係我當政府 美國嗰個做法，你諗下全世界手執牛耳，所謂創新科技，你諗下 Facebook 啊、Google 啊嗰啲，全部都係佢哋搞出嚟㗎啦。嗰啲係透過乜嘢啊？喂，靠直谷，直谷啊，10000個衝入去都冇100個成功啦，100個衝入去都冇1個成功啊。但系点解人哋肯 sponsor？ 就是因为人哋会有市场嘅触角嘛。喺呢个问题上边，创新科技官僚永远系冇做得比呢一个嘅私人市场对个市场触角做得咁好。 咁同埋佢嗰日无端端啊 A V 人无端端讲呢、這个忍者龟关乜鸠嘢事啊，大佬？ 唔系呢个系完全反映到佢去喺呢个世界啊现实世界里边脱咗节噶啦，你放弃。 唔系同埋嗱，你讲嗱啱啱你讲 Facebook 啦。呢、這個呢、這個主席叫咩名啊？叫做係 朱克伯格 啊，朱克伯格嚇 Mark Zuckerberg 啦。你大家如果睇過即係 social network 啦，唔係 social media 定 social network 套戲啊，叫做喂嗰套戲，喂你知啦，即係呢個 Mark Zuckerberg 佢本身係 溝女， 係佢本身係溝女啫嘛，係嘛？即係佢喺間大學裏面又話 唔係講出呢啲嘢，其實都係狗屎坐馬棍啊！你估佢直個個都係好似阿 Bill Gates？嗰啲咁咩？ 喂，同埋佢本身係一個好反叛嘅人嚟嘅， 同埋佢冇諗到一個問題，除咗係錢之外呢，因為有時政府越俾得多錢你啲有咁做呢，其實係一個 abuse 嚟嘅，同埋一個浪費。因為點解？冇所謂，係咪？我咪試囉，係亂鳩咁試呀。